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面对没有结果的坚持，追求往往成为执念。只要你坚信，真爱就存在。对于残忍无情的真相，感受往往只有冷酷。 你居然忍心杀死最爱你的人，你去他房间看看，看看他那份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的癌症检验报告。 漫不经心的高智商怪人，混淆真相的难以置信的答案。欢迎收听深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 当时X 丢弃了斧头，向办公室走的时候，鞋子沾上了李慕辰的血，所以在地上留下了鞋脚印。经过警察鉴定，地上的鞋脚印跟 X 鞋上的那个鞋号是吻合的，而且血液也是李慕辰的血液。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警察说这宗手法残忍的案件基本上就已经侦破了。疑凶 X 在杀掉李慕辰以解自己心头之恨之后，大概想到自己的女朋友已经变心也无法挽回，所以再加上自己杀了人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他万念俱灰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这宗谋杀案应该到这里就画上了句号。我说完之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望向了马尔他福音问道，你对这件案子有什么看法吗？马尔他福音向上斜飞的眉毛微微一蹙，眼睛轻轻地眨了一下，接着他向我望过来，嘴唇微张，一字一字地说道，我认为凶手 X 不是那个男人，而是另有其人。听了马尔他福音的话，我惊呼了一声，你怎么会这样认为？马尔他福音清了清嗓子，他说道，疑点一， X 为什么要把你、刘健还有妮妮三个人叫到公司来呢？在你们眼前现场直播这杀人过程究竟是为了什么？疑点二， X 为什么要在李慕辰的身上安装引爆那些微型炸弹，炸毁李慕辰的尸体呢？疑点三，既然 X 早就决定要自杀，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章的杀人呢？既然从来没有想过要逃脱法律的制裁，那么为什么还要戴上一个面具来隐藏身份呢？我认真的聆听着，一边听一边点头。马尔他福音把所有的疑点说完之后总结道，因此我推测你们在执行总监的办公室里所看到的那个上吊的男子，他并不是真正的凶手 X， 凶手 X 早已经逃跑了。我听完他的话诧异地说道，你真厉害，单凭我的叙述就能推理出那个男子并非是疑凶。马尔他福音皱了皱眉望了我一眼却没有说话。是这样的，我清了清喉咙说道，负责调查这宗案子的是一个叫做霍奇霞的年轻刑警，他是一个聪明冷静又有风度的人。开始的时候霍刑警根据现场的情况，包括我们三个人的口供，也认为在办公室里上吊的男子就是凶手，我们也以为这个案子就告一段落了。可是昨天霍刑警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原来那个男的并不是凶手，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马尔他福音冷冷地哦了一声，然后点了点头，轻轻地咬着自己的大拇指。我接着说道，昨天霍刑警在电话里跟我说， 关小姐， 我们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那天在办公室里上吊的男人并非犯人，犯人另有其人。 我就问他，那可是宜兄是怎么把两个大男人搬运到公司里的呢？还有，宜兄明明走进了办公室，而在你们到达之前，办公室的房门一直处于关闭状态，那么宜兄又是怎么从办公室里消失的呢？ 当时霍新锦回答我，对不起，犯人犯案的细节是我们必须保密的环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犯人是你们公司的员工，是一个叫做廖梦薇的女孩子，那个上吊的男子只是一个戴罪羔羊而已，他并不是自杀的，而是被廖梦薇杀死之后再被伪装成自杀的，他的名字叫小雨。 霍刑警，你真的不能告诉我宜兄，也就是廖梦薇，他是怎样从办公室里逃跑的吗？那可是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密室啊。 对不起，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你呢也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跑掉的，这也是一直以来困扰我的问题。 你是说真正的 X 廖梦薇，他从那个处于密闭状态的办公室里消失的方法吗？你是说这个是你不理解的事情？ 马尔他福音问道。是的，我真的很好奇，他明明走进了办公室却关上了房门，接下来我和刘健还有妮妮一直都盯着那个房门，目光连半秒钟都没有离开过，可是为什么警察到场之后，本来应该躲在办公室里的廖梦薇却消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上吊的叫做小雨的男人，这难道不算是一个密室之谜吗？ 马尔他福音轻轻地扭动了一下脖子，用极其平淡的语气说道，一切都一目了然，显而易见，既然你感兴趣，那么我就把廖梦薇在那间办公室里消失的方法告诉你。我刚刚提出了三个疑点，第一， X 为什么要把你们三个人叫到公司来，在你们面前进行现场直播杀人？第二， X 为什么要在李慕纯的身上安装引爆微型炸弹来炸毁李慕纯的尸体？第三，既然 X 早就决定要自杀，为什么还要戴上面具来隐藏身份？现在疑点一和疑点三都解开了，答案是在办公室里上吊的男子并不是凶手 X， 真正的凶手是廖梦薇，他穿上雨衣戴上面具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他把你和刘健还有妮妮调到公司来，让你们在公司外面透过玻璃大门看到现场直播的杀人剧，就是要让你们当证人，证明凶手 X 一直进入办公室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如此一来，警方就会认为在办公室里唯一的人，也就是那个上吊的叫做小雨的男人，他就是凶手。至于疑点二，廖梦薇为什么要在李慕辰的身上安装引爆微型炸弹炸毁李慕辰的尸体，这一点就是廖梦薇从那个完全密封的办公室里消失的关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急不可待地问道。廖梦薇进入那个办公室之后，就像变成了空气一样消失了，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啊。 不可能的犯罪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是凶手运用了一些障眼法，让我们暂时看不清楚的真相。马尔他福音稍微顿了顿，他望了我一眼，缓缓地说道，曾经有专家做过这样一个测试，让一批实验者观看一台白色跑车在乡间公路上疾驰的短片，观看结束之后，把实验者分成 AB 两组，分别向两组实验者提出不同的问题。向 A 组提出的问题是白色跑车的时速大概多少，而向 B 组提出的问题则是白色跑车经过谷仓的时候时速大概是多少。 我有些弄不懂马尔他福音说话的含义，双眉微锁，沉默不语。 马尔他福音接着说道，几天以后，专家再向所有的实验者问一个问题，在短片中你有看到谷仓吗？事实上那段短片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谷仓，在 A 组的实验者中有 3% 的人回答说有看到， 3%， 这很正常。在 B 组的实验者中竟有高达 17% 的人说看到了谷仓，那么为什么 B 组会有那么多人同时看到了根本不存在的谷仓呢？那是因为 B 组的人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 白色跑车在经过谷仓的时候时速大概是多少。这个问题向 B 组的实验者的记忆中提供了一个似乎真实的信息，那就是那一条乡间小路上有谷仓的存在，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看法，甚至会让他们真的看见了那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的事件。因此他们的记忆被诱导了，被替换了。后来经过调查， B 组中那些说看到谷仓的17%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都是缺乏主见，很容易被人动摇。这种人很容易因为外界的影响而动摇自己的记忆。我听到这里终于忍不住问道，可是你说这些跟廖梦薇是怎样离开办公室的有什么关系呢？马尔他福音嘴角一动，你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动摇的人吧？不仅是你，还有妮妮，我想他也是一个缺乏主见，很容易被外界所影响的人。我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是的，我总是很容易改变自己的看法。至于妮妮，据我的观察，她的性格跟我差不多，所以这也是你们会被廖梦薇挑选出来作为证人的角色的原因之一。 什么意思？ 廖梦薇把你和妮妮叫到公司大门外，让你们目睹杀人剧的发生，让你们充当证人的角色。他所以让你们两个人担任证人的角色，并不是随机挑选的，而是根据你们的种种被外界动摇的性格而决定的。 我还是不明白。我摇了摇头，脑袋有点混乱。 我的意思是说，你和妮妮的记忆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人诱导了，甚至替换了，所以你们一致肯定了 X 在进入办公室之后再也没有出来的这一个状况的存在。而警察根据你们的口供，便只能把办公室里唯一存在的男子小雨，哈，尽管他是一个死人，他当成是凶手。 我们的记忆被替换了，我轻呼了一声，双手捂住嘴。那是什么意思？ 马尔他福音望着我，一字一顿地说道：“你有亲眼看到 X 走进执行总监的办公室吗？”马尔他福音的话刚落，我目瞪口呆了。我心中似乎想到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事情，但是具体是什么事情，我却一时之间又说不上来。我竭力回想着当天的情况，想了好一会儿才吞了吞口水，以十分认真的语气回答： 这么说来，我好像真的没有亲眼见到 X 进入执行总监的办公室啊。 现在我们所遇到的情况跟轩玄的密室讲义中第三类第五条吻合，行凶的真正时间比推测的时间早，凶手在目击者确认密室存在之前就已经行凶并离开。马尔他福音顿了顿，继续说道：没错，在你们确认那个办公室是密室之前，其实凶手已经不在办公室里了。杀害了李慕辰之后，凶手根本就没有进过那间办公室。 可是为什么我、刘健还有妮妮会认为 X 走进了那间办公室呢？我们的记忆是怎么被替换掉的？ 记忆被替换的只有你和妮妮，马尔他福音纠正道。 啊，那刘健呢？他也看到了那个 X 走进了办公室啊。 刘健其实是廖梦薇的共犯，他也就是替换你和妮妮记忆的那个人。 什么？我吃了一惊。你说刘健和廖梦薇是同伙，我和妮妮的记忆是被他替换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错，就是这样的。马尔他福音有条不紊地说着，首先 X 也就是廖梦薇，他在杀害了李慕辰之后，就在你们面前慢条斯理地向执行总监的办公室方向走去，让你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他要进入那间办公室。事实上他其实并没有进入那间办公室，在快到办公室房门的时候，他就迅速地走到了一边去，退出了你们的视线范围。 可是那个时候我跟妮妮都全神贯注地看着他向那边移动的身影，如果他突然走到一边去，我们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啊。 我一边回忆着当时的情景，一边分析道：没错，你们的确是在注视着他，可是他却使用了一个小把戏，分散了你们的注意力。我刚才说廖梦薇在李慕辰身上安装微型炸弹并把炸弹引爆， 这是他消失于蜜蜂的办公室的关键。现在你应该能想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吧？ 我挠了挠头，那些炸弹是 为了分散你们的注意力，让你们去注视李慕辰的尸体，而廖梦薇呢，就趁你们分心的这一刹那，迅速的离开你们通过公司玻璃大门所能达到的视线范围。 啊，怎么会是这样？ 我用手捂住了嘴巴。马尔他福音从口袋中取出了一个烟盒，从烟盒里又掏出了两颗糖扔到嘴里，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或许我从头开始说，这样你能够理解吧。首先，廖梦薇由于某种原因要杀李慕辰，他想杀人之后还要逃过法律的制裁，所以选定了一个有杀害李慕辰动机的男子小雨作为戴罪羔羊。那天晚上，廖梦薇先让李慕辰和小雨昏迷，然后把他们抬到你的公司去，接着他用李慕辰的手机给你和妮妮发短信，让你们晚上9点整来到公司大门观看他的策划，实施杀人剧的现场直播，并且成为他的证人。他首先给你发短信说要召集部门主管回公司开会，接下来他给妮妮发短信，可是这时他发现妮妮并不是部门主管，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员，所以他把短信的内容改成了召集公司全体员工回来开会。事实上，他之所以选择你们两个人当证人，并不是因为你们是部门主管或者是其他什么，单纯的只是因为你们两个人有一种共通的特性，那就是性格优柔寡断，容易被外界的事物动摇自己的想法。至于刘健，廖梦薇当然不用发短信通知他，因为他是廖梦薇的共犯。如果当时你们查看他的手机，就会发现他根本没有收到由执行总监李慕辰的手机所发出来的短信，这也是他跟廖梦薇是共犯的证据。当然，即便是在事隔几天之后的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到移动或者联通公司，从数据库中调出数据，证明以上的推论的正确性。接下来，廖梦薇在李慕辰的衬衣口袋、还有裤子上、所有的口袋的地方以及手腕处安装一些微型炸弹。我没有去过现场，所以我不太清楚那是什么炸弹，但是因我的判断，那应该就是一些纳米炸弹之类的东西。纳米金属铜颗粒或者纳米金属铝颗粒，只要一遇到空气就会产生激烈的燃烧，继而发生爆炸。我想廖梦薇就是利用了这一原理，制造了一些微型的纳米炸弹安装在了李慕辰的身上，然后廖梦薇把那个充当戴罪羔羊角色的小雨拖进了执行总裁的办公室，给他穿上了一件雨衣，戴上了一个面具，而廖梦薇自己则穿上另一件一模一样的雨衣，戴上了另一个一模一样的面具。快到9点钟的时候，廖梦薇先把小雨吊起来，把那个叫做小雨的男人勒死，让男人的死亡时间跟他所演绎的男子杀害了李慕辰之后上吊自杀一句中的凶手的自杀时间基本吻合。然后廖梦薇把李慕辰的双脚弄伤，并且用冷水把他泼醒，而这个时候你和刘健以及妮妮三个人已经在公司门外了。廖梦薇这个时候把公司的灯打开，而李慕辰呢，他迷迷糊糊的醒来，发现自己双脚疼痛无比，十分害怕。而接下来他还看到了一个戴着恐怖面具拿着斧头的人站在自己面前，就更加害怕。他没有细想，就站起来准备逃跑，他想要逃离公司，自然就会往公司的大门方向跑去。可是由于李慕辰的双脚受伤，行动不便，所以廖梦薇也不担心他真的会逃跑或者是遭到他的反抗。接下来穿着雨衣戴着面具拿着斧头的廖梦薇追出来，以那个钢化玻璃大门为阻隔，在你们面前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杀人剧，以极其残忍的手法把李慕辰给杀害了。杀害了李慕辰之后，廖梦薇就向办公室走去，他让你们以为他就要进入那个办公室，而在走到办公室门前的时候，他通过遥控设备引爆了李慕辰身上的炸弹。由于李慕辰身上的炸弹开始爆炸，你和妮妮的本能就会把注意力从廖梦薇的身上转移到这尸体的身上，而廖梦薇也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地走到了一边，退出了你们的视线范围。爆炸在几秒钟之后结束， 当你们把注意力重新聚集到办公室房门的时候，却发现廖梦薇已经不见了。接下来，作为廖梦薇共犯的刘健，他说了一句：疑凶走进了执行总监的办公室了。而那个时候，你们又看到了办公室大门砰的一声被关上。由于你们听到了刘健的这句话，而且看到了办公室房门被关上，后来呢又看到了那通往办公室的斜脚印，所以进入了心理盲点，你们的记忆被诱导了。你们以为自己真的看到了 X 进入了那间办公室，可事实上 X 也就是廖梦薇，他根本没有进入办公室。你们被刘健的话、房门关闭的假象以及通往办公室的斜脚印所影响，记忆被替换，让你们看见了 X 进入办公室这一实际上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件。在你和妮妮都确信 X 已经进入办公室的时候，这个时候刘健就叫你们一直注视着办公室的大门，不要把目光移开，直到警察到场。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们当证人，证明 X 进入办公室之后，办公室大门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X 肯定还在办公室里。这样的状况存在，那么如此一来，当警察发现办公室里只有那个上吊的男人小雨的时候，自然就会认为小雨就是凶手了。除去一些不可能的因素，剩下的无论是多么难以置信的，但是也必然是事实。警方除去了所有不可能的因素之后，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凶手进入了办公室并且没有离开，在办公室里唯一的人必然是凶手。可是警方没有想到，他们所除去的要素其中有一个是不真实的，那就是你和妮妮的口供。因为凶手根本没有进入办公室，所以在办公室里唯一的人必然是凶手这一推断也不能成立。马耳他福音说了很多话，直到此时此刻才停下来，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我听得张大了嘴巴，脑海在十分混乱的同时又突然间恍然大悟的感觉。我听马耳他福音说完，定了定神儿，然后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细想当时的情景，我觉得你推断的非常的合理。我想你的推断应该跟事实十分接近。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却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冲口而出的问道：等一下，既然廖梦薇她没有进入那间办公室，那她是怎么把办公室的门关上的？那很简单，利用鱼线。廖梦薇事先把一根鱼线绕成个圈，然后绑在这个办公室的房门的把手上，把鱼线的两个末端放在办公室附近的某个位置。在迅速离开你和妮妮的视线之后，廖梦薇马上走到安放鱼线末端的地方，使劲一扯，房门便关上了。接下来他只要把鱼线的其中一端放开，就能把整条鱼线收回来。 是啊，就这么简单啊，我感觉到惊讶。 没错，只是因为你和妮妮一意孤行地认为 X 进入了办公室，所以固执地认为办公室的房门是被办公室里面的人所关上的，而没有想到其他的方法。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